旧城市有一个人卖，谂下吓，卖西瓜，卖西瓜咧就有一个人咧欢欢喜喜去买，去拣啊拣啊拣咗好多西瓜。如果我做生意嘅人哋嚟买咁多嘢，我梗系好欢喜啦，系咪啊？吓，嗰个卖西瓜嘅人咧，我唔卖俾你，系卖俾佢。咁后来咧，就有个人咧，又走嚟买瓜买瓜。诶，嗰个买瓜系人，吓嗱嗱嗱嗱，呢个好啊，呢个好啊，我平啲买俾你，我平啲买俾你。咁个皇帝就问智公和尚，话点解同时两个人嚟买瓜？佢咁对佢咁高兴，又平啲买俾佢，嗰个咧买咁多都唔肯卖俾佢咧？呢三个人有恩怨噶。佢话前世呢个卖瓜嘅人咧。就是一个受犯嚟嘅，俾人哋判死刑啊！咁呢个最初卖瓜嘅人咧，经过咧就多口，快啲死啦！结一句说话，中咗落恶言，大世见到佢唔卖俾你就唔卖俾你，讨厌你哦！咁后嚟嗰个又点啊？咁嗰个经过佢，唉，可怜啊，年纪轻轻就俾人判死刑咁，一句同情嘅说话，诶，结咗善缘啦。咁所以咧，第世见到好高兴，我平啲卖俾你，我平啲卖俾你。所以由呢度讲讲点解讲呢个故事咧，就系话声音虽然系假，仍旧有因有果，仍旧要受报应嘅。呢度咧就显示呢个心声音空假中嘅道理，空假中嘅道理。点解咧？咁嗱，譬如话声音系假嘅，根本冇实质存在嘅。咁如果我哋唔执着咧，就冇问题啦，唔生烦恼啦，咁我哋就系成道啦，系咪啊？咁呢个咪因缘生法即空啊，又显空而内藏，依次去修咧就成空共咯。咁但系。一句说话都有因有果的，一定要受报的。那虽然是虚妄而已，实际是有因果存在的。这个因缘生法即假咯，就不空而内藏，不空而内藏。你能够明白不空而内藏，你就能够止恶行善，多些做好事。你明白空而内藏，就不执着，一方面不执着无相，一方面咧系做事系布施，无相修善，修善无相，呢、这个就系中道，呢、这个就可以契入法性，就系、是、空不空而内藏。每一样嘢都有空而不空而内藏嘅道理喺度。我哋唔明白星尘咧系假嘅，本来佢嘅性系真嘅，所以我哋就从星流转。人哋话你好，你就欢喜；话你唔好，你就嬲。咁啊，从自星去作业。若果我哋明白呢个星尘系空嘅，咁就收呢个奢摩托空共咯。若果我哋明白呢个星尘系假形假相，都系有因有果嘅，我哋咪收呢个三摩菩提假共咯。咁样。即空即假，即假即空，空假不二啊！真谛同埋俗谛离，现用无碍。呢、这个就系修呢个禅乐嘅宗共。骄层二能够明白呢个音声本嚟就系藏性，记得嘛？法三展四谛十二行法轮嘅时候，就问你哋明唔明白啊？咁。焦层儿就话明白，佛是是此苦，真实是苦，不可零落。佛是集是苦因，更无二因。哦，佛是这个道咧系真实是道。咁咧，所以咧佛就话哦，阿逸多，唔知系你明白咗啦，解本制，即系明白咗呢个声音就系藏性。因此咧，佢能够妙音默言，正无学道。我哋咧，我哋能够听咗呢部经，知道一切法都即空即假之中，修呢个空共，又修呢个假共，咁我哋就可以进入中道，就可以成法。如果我哋唔明白空咧，就执着，执着咧就作业， 哦。如果不明白一切法假是有因有果呢，就不无因果又会作业，那就永远流转生死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听这部经呢，就是最只要明白空假中的道理。哦，现在呢第三点呢，讲到受耳香都是藏性，在个电脑里面呢就认不到这几个字。啊，阿能又耳又受此炉中煎炭，此香欲火燃依一支失罗法性四十里内同时闻气。这段经文是讲因缘生法。煎炭，嗱，我哋大家去发梦咧，我哋今日供斋咁啊，师傅咧就叫你出嚟拈香啦，系咪？试过吗？试过，呢种叫做檀香，但系呢种檀香唔系呢度所讲嘅煎檀。我哋知道香系有好多种，花嘅香啦，花叶嘅香啦，树根嘅香啦，香水的香啦。有人问我，法师啊，我屋企地毡，我怕烧香咧跌落地毡火烛，系咪一定要烧香啊？你哋话咯，系咪一定要烧香呢？系咪啊？我话唔系一定嘅，唔系我哋所谓烧香咧，就系希望咧呢啲香气咧令到呢个地方清洁吓，洁净系供佛啫嘛。咁但系香有好多种啊，《普贤行愿品》里边有话咩啊？烧香、木香系咪啊？好多种啊，木香就系啲檀香粉啦，烧香就是我哋做成嘅香啦。还有桃香，桃香是什么？桃即是茶香水而已，我不是叫你们去查香水，但是我叫你用香水供法。所以我佛台有很多种香水，人家入到我地方，入到我那里不知道，就以为哇法师好摩登，用这么多种香水。实际我又买些香纸是夹在藏经里面，买啲香嗰啲，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吓，美国又有包一包嗰啲纸啊香嘅，或者系一件件啲纸香嘅，我买嚟咧摄落藏经嗰度，有乜好处啊？第一，以香嚟供养法宝；第二咧，有咩作用啊？防虫，冇虫蛀嘅。哦，咁所以咧，香有好多种，唔系一定要烧啊。哦，桃香就是香水了，木香、花香就是都是香供法了，是吗？时间的香，时间的香即是煎檀，即是檀香啊。哦，现在所讲的煎檀呢，这个叫做牛头煎檀。牛头煎檀呢，就是生响这个牛头生，牛头头生呢，现在呢就太空人都没办法去的。哦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神通，没办法去得到。哦，这个地方，那这个世间上又怎会有这个牛头煎檀香呢？那就据说呢，展龙圣王出世呢，那些鬼神会有通嘛，就飞去那个身上拿这些香来供养，这个贡献给这个展龙圣王。那佛在世的时候呢，当然也有天神，也有天龙八部采这些香来供佛咯。哦，所以呢佛经时时都提及这个檀香。咁啊，据说呢种香啊，烧一支，嗱，这个经里边一个金字一个支吓，佢系烧一支咧，唔系一支香嗰个支，系烧一支咁重嘅香，就四十里内都闻到。啊，香港有冇四十里啊？香港究竟几多里我唔知啊。总之呢，如果假使跟今日自连烧一支嗰个香呢，我相信整个九龙香港都闻到啦。哦，咁呢支系有几多份量啊？据佛经话呢，二十系印度嘅计量器嚟嘅，二十四支为一两。 咁一支咧就係六分六厘六毫六分，好少好少啊！現咁少咧，就香到咁多地方啊！由此而知，此物人更少有啦。据呢个剪记里边话，佢系略向武帝嘅时候啊，我哋中国一向咧都叫做大国啊，大国家。其他嗰啲小嘅国家咧，就嚟讨好你大国啊嘛，嚟贡献啊。据说印度当时咧就派一个使者啊，即系大使啫，将呢啲香咧入嚟贡献俾孔武帝。你知道呢个香几名贵噶啦，咁所以好少好少。咁当时汉朝嘅法例啊，就话凡系贡献嘅进贡嘅物品唔足四两咧唔收，咁啊显然冇四两咁多呢啲香呢嚟啦。咁唔收啊点咧？咁呢个使者咧就出城嘅时候咧，就响个城头咧就烧一支嘅香，即系六分重嘅香。咁于是咧，整个城咧都闻到香。咁呢个孔武帝咧就话：点解咁香？哇！点解度度都咁香噶？就派人去追寻呢个香嘅来源。哦，佢原嚟呢个系。这个印度帝师啊是所烧的，所以这个孔武帝后悔莫及，原来这么好东西我们不接受、哦、如果现在有人给半支给我我都接受可惜没有呢，有福之人才受得到这些、哦、因为、稀有的东西呢稀有的人才受得到，武帝呢始终是一个作控、啊、所以受不到这些东西、哦，咁好啦，呢个香系因缘生法讲完啦，而家就显呢个因缘生法性空，所以法咧就更自问阿难啦。佢话：依意云何？此香为佛生煎藤木，系生依以鼻，为生依空。呢几句咧系征问，系征求呢问，征问阿难呢个香嘅来次啊。阿难，欲服此香生于耳鼻，清鼻所生，冬从鼻出，鼻非煎藤，云何鼻中有煎藤气？呢度咧就系、是、破呢个香，诶唔系呢个鼻而生嘅，系因为因果相违。佛话。如果呢个香气啊，系生于你阿难嘅鼻，你阿难嘅鼻为能生，呢、这个香气为鼻所生，咁呢个香气啊，就应该响你个鼻中走出嚟啊。但系你个鼻系有情嘅器官、啊，唔系无情之煎藤物啊，点可以有情嘅气功而生无情嘅煎藤嘅气呢？因为有情同埋无情因果不相累，系因果相违，所以不能相生。啊，清耳闻香，冬衣鼻入，鼻中出香，舌闻非耳。啊，再讲啊，你就话啊。点解咁香啊？你闻唔闻到啊？闻到，用咩闻到啊？用鼻闻到，咁系用右个鼻去闻呢个香啊嘛。既然鼻去闻香，鼻系能闻，香系所闻啊嘛。咁点可以话所闻嘅香系响你能闻个鼻生出嚟咧？哦，咁所以咧，你话如果由你嘅鼻而能够出香咧，就唔能够话系由你个鼻而闻啦咁。这一点呢是要出入相违、哦、如果说这个香是在你的鼻而生出的，就应该在鼻走出去嘛。现在你闻香不是说闻入、哦、是吧，索下这样闻到好香，出入相违不对，那就不是生于鼻咯，也不是个鼻呢是生这个香咯，不是生于空，空性是上行，香应上有， 何直路中燃热似枯木呢？假使更换呢啲香气系唔系生于你个鼻，亦唔系你鼻之中嘅空根而产生嘅，哦，咁就系空而生咯。空呢系你鼻中嘅空气啊，那个空根啊，同埋外边嘅空根系一样噶。如果你鼻中嘅空根可以生呢个香气咧，外出嘅空根一样可以生嘅。外出嘅空根系周遍法界噶嘛，边度都有噶嘛，唔应该时时都有香气，何必等诶烧呢个枯木，然后先有香出呢？这个显然就不是由这个枯木而出这个香了。若生于木，啊，则此香汁因热成烟，欲被得闻，合望烟气，其烟腾空，未及耀眼啊！四十里内，云何以闻？是故当知，香鼻耳闻，驱毛处所。啊，假使更话呢、这个香气咧，系系生于呢一个煎藤木嘅咁。嗱，如果系生呢个煎藤木嘅，就又烧呢一个木，烧个木嘅时候，系咪有烟出咧？是有烟出，就应该是生烟木嘛，烧个木有烟嘛，应该闻到烟味，然后先到有香气嘛。但是为什么烧这一支这么小的香啊？个烟不会烟得很远啫，但是整个四十里内都有香气呢？那显然呢，啊，这个不是因为闻到这个烟，然后有这个香，哦。如果假使真系话生于木咧，木就系烧木就有烟，系应该受到呢个烟味，然后咧系闻到香气。但而家咧冇烟嘅地方，你都闻到呢个香气，显然啊唔系生于木啦。咁实际上系生于乜嘢啊？实际上咧，我哋点香咧，系又有火啦，又有香啦。有人工去点啦，这个叫做因缘生法，种种众缘和合而产生这个香气，这个是俗谛离。而那种真谛离来讲，根本就无所生，哦，因此呢现在是讲真谛离，明这个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空就是显这个空而内藏，空而内藏一切都没有的，哪里有所谓香有所谓臭呢？所以呢，就外面的香尘和你的鼻的闻性没有一定的厕所的，没有实质存在的，当体即空，显空而内藏，即受而香而次虚妄，本非因形，非自然性。这里呢，前两句二次虚妄，虽然香和味臭没有实体存在，闻性又没有办法拿出来给人看，这个就是我的闻性啦。香的气味呢也没有办法揸住那把香，这个就是香了，这个是有些香气在手，但是没有形象的，没有实质的，没有一定的厕所，哦，这个只是有一种形象上，有一种相，有一种香气表示，这个是因缘生法即假，不空而内藏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既然是而内藏，而内藏呢不变就是空，随然就是有，不变随然，所以呢就不是自然的，随然不变，所以就不是因缘的，非因缘非自然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中道，显这个香和闻性呢，相是妄的，性就是中道，就是二内藏性。假使跟我们，是明白这个香 同埋盲性都係異類狀性嘅話，咁我哋咧就會成為異性嘅無留香啦。異性嘅聖人嘅無留香係乜嘢？大家知唔知道？係乜嘢？異性聖人嘅無留香係乜嘢？詩裏邊係有啊，係講成為異性嘅無留香啊，但係詩裏邊冇寫。異性的無留香是什麼？那你們知不知道呢？有沒有人知道？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之見，五凡法生香、異性的無留香叫做五凡法生香。我們三界的有留香呢，香臭不分的，等於臭豆腐，你说香他说臭、每个人的见解不同、是有漏之香。无漏之香呢，界定为解脱，解脱之见。如果明白这个香即是假的话，就成为大慈悲香，菩萨的大慈悲香。如果明白这个香性之中呢，就是诸佛的无上妙香，普分法界，凡是依着法的无上妙香的众生呢，都得到利益的。这部经里面讲香严童子是悟这个香性即是众性，所以能够成就香光庄严。如果我们呢，因为听这部经又修这个空共、假共、中共，我们亦可以成就香光庄严。香光庄严呢，香呢是我们发生香，光呢是我们智慧光、我们能够证得 发生有佛的一切种子的光明，那这个呢就是无上妙香。跟着我们说这个上以微即众性，阿能以上而是众中慈怖，其根或以苏洛提父名为上名。在这里呢，我始终不明白五味。法华经是讲五味，说由牛奶就出洛，洛呢就出生苏，生苏就出熟苏，熟苏就出提父，就叫做五味。五味之中呢，最上的最好吃的就是提腐。那你们吃过没呢？究竟什么叫做提腐我不知道、牛奶我们见得多，日常接触得多。 牛奶生酪呢都可想而知，芝士嘛，芝士就酪咯。生酥又是什么呢？熟酥又是什么？提腐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知不知道？吃过没？可能是一个名称，或者呢你们用些时间在牛奶里面进一步去研究，可能走出来、那呢法呢就以这个五味呢是应用法法，最上味是法法、法呢就说，阿能啊，你是二是即是招恩祖和硬咒，众中慈怖即是大家一起慈怖入醒乞食了。其根呢有时啊，遇着有啲有钱嘅人咧，就会俾啲酥啊、酪啊、提裤啊，俾你，叫做上味。咁实际在我嚟讲咧，我就最怕佢酥味啊！我饮牛奶咧，好似饮肉咁饮嘅，好似饮中肉咁饮，但系唔饮又唔得，咁啊饮咧就匿埋眼，一口就焗饮晒嘅。我怕佢酥味，如果你再俾啲生酥、熟酥啊，我谂我食唔落啦，无福之人呢啲啊，咁啊，所以冇办法享受呢个上味。咁啊，在佛经嚟讲咧，乞食嘅人咧，乞到呢啲酥酪提款咧，就系上味啦。咁好啦，咁啊法咧就显示呢个因缘生法，再进一步咧系明呢个因缘生法即系空。你话依义云何？就是法问阿难，你认为怎样？你认为这些味啊，是这个味是生于这个空根空中呢， 抑或是生于这个舌呢？抑或是生于这个食物之中呢？抑或是因食物而有呢？这个是提出几个问题、啊、然后呢庚字呢去解释了，若果话这个味，上味是指这个上味是生于你阿能的舌根的，那么在你的口中呢只是一个舌、啊、只是一条舌，怎可以产生很多味呢、啊、这里说呢黑石墨，你们知不知道黑石墨是什么呢？黑色的，好像石那么硬的，又甜的、哦、吃过没呢？我相信大家都吃过，因为这个就是蔗糖，蔗糖黑色的，硬的甜的是蔗糖、哦，甜的味，蜜的味呢就是甜的，酥呢就代表咸的，这个甜和咸两种味呢就代表众多的味。人的口呢只是一条脷，一条脷呢如果说是能够产生这个味的话呢，那生咸味的时候呢那条舌就变成是咸了，既然变咗成咸味咧，就遇到呢个黑石墨嘅甜味咧，就唔应该系变为知道甜咯，唔应该再生呢个甜味啦。若果唔系话你话系啊，我条味系咸嘅，我永远都系咸嘅，我唔会有知道甜味嘅。如果你唔知道甜味，唔会话知咸知淡知甜知咸知甜嘅话。咁你就唔能够叫做知味知舌咯，系咪？就系、是、冇知过噶啦呢个味，呢个舌。啊，咁样咧，你食酥就唔知道系咸，食甜就唔知道系蜜，咁就系冇变啊，冇变咁你冇知过，点叫做舌咧？咁假使跟有变呢，食物知道是甜，食酥知道是咸，前后有变的，那么变成你的舌呢只是一条，为什么可以变成多体呢？一混合一舌之之能够产生多味，你舌呢只是一个，只是一条舌，一条舌是生的味，只应该一个味，为什么能够生出很多味道出来呢？这一点就是一因多果，一条脷可以生出很多味，这种是不对的。欲生于食，食非有色，混何自知？又食自知，即同他食，何以依矣？明味知之。假使更说这个味层是生于食物，但是食物不是有知觉的友情，是属于无知之物，它没有识心去分别的，它不能够知道、啊、我是甜的，我是苦的，我是咸的，我是淡的，它没有办法知道的。就纵使根这个食物它能够自己知道自己是甜的，是糖咸的，苦的，辣的，等于他人食一样，咁他人食嘢关你安能咩事呢？点可以为你安能嘅舌啊，能够知道好多味呢？啊，何以依矣？明味知之啊，即系话等于他人嘅食，点可以话系你安能嘅舌为能知味嘅知呢？咁即系呢度咧系破，唔系物食物产生这个味道。若生于空，以淡虚空，当作何味？必其虚空若作咸味，既含以舌啊，亦含以面，则此计人同于而海而，既尚受咸，了不知淡；若不识淡，亦不觉咸，必无所知，云何名味？是故当知味舌以上，驱无厕所。 呢度话咧，呢、这个未曾咧唔系生于空根。假使根空根系能够生出未曾嘅话，咁你而家咬一啖开空，睇下开空系淡嘅系淡嘅，有冇人咁傻？哎呀，咬一啖开空啊，咬唔咬得到啊？冇可能嘅，系咪？咁啊，实际开空咧，亦唔系咸，亦唔系淡哦。咁佢话，假使根开空能够产生呢个咸味，咁呢个咸味系咸到你阿难嗰条舌，咁亦可以咸到你阿难个面咧，因为开空而你面接触啊嘛，系咪？再讲，所有人啊，都系在个空根里面停留的嘛，开空既然是咸呢，所有人都被开空的咸味腌了，等于什么？等于大海里面的鱼被个咸水浸住、哦、被咸水浸住，大家都是咸的，永远是受这个咸，既然永远上次这咸呢，就不知有甜有淡了、哦、不知有甜不知有淡，亦应该不知有咸咯，无所知啊！咁呢个味呢、这个舌啊，点叫做知味之舌咧？咁哦，由此咧可以知道咧，呢、这、一个味同埋你呢条舌嘅上嘅性、上味嘅性都冇一定嘅厕所咁。呢度嗱，记住吓，呢度系讲真谛理，讲第一二谛理，唔系讲作谛理。作谛理事实上咧系因呢啲嘢出味嘅。但都唔係因為，仲有好多種因緣啊。譬如西瓜咁，有啲人話俾啲鹽落去，咁啊特別甜啲，咁係咪啊？咁啊調味哦，實際呢啲係世根法、因緣生法，調味所產生嘅嘢係永遠係咪永遠停留咧？唔係啊，唔係就係、是，既然唔係永遠停留咧，就係、是、空，哦、就顯空而來種。即上以味而开开幕，这个虽然是味和上味的性是开幕的，但是有的、哦、所以呢我们供法呢是以色声香味来供法，是表示我们的诚心、啊、在二楞盘经里面呢就说在七月十五那天以八味一百味咁多，仲细甘味嚟供养法，呢、这个就系不空而来种。而呢个未曾供养法咧，又系一种供养，哦，又系响度修科。既然能够供养而修科咧，呢、这个就系因缘即假，哦，系不空而来种。咁。佢相是妄啊，性是真，本来是二类状性，所以就非因缘非自然。呢度讲得多了，你哋都明白啦，唔需要再讲啦，系嘛？你哋呃都呃得出啦。本非因缘就是乜嘢啊？就是随缘不变啊，因为不变随缘啊。本非因缘是随缘不变，因为不变，所以不是因缘生的，不是自然生的是点啊？点啊？能够随缘不变而能够随缘、哦、因为我哋唔知道呢个未曾即状性，我哋咧就分分钟响度，好好味啊！你试下啦，系咪？每个人咧食到好嘢咧，就你前我，我前你啊！我送啲俾你试下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大家都贪呢个未曾，就为呢个未曾所获，尤其是你哋食杂嘅人啊！那条鱼喐的味道好啲啊，死咗嘅唔好食啊，贪呢个味作业啦，哦，作业啦，所以好多人咧贪味咧，甚至古代都有人杀人嚟食，食人肉，哦，食人肉，有呢个故事唔讲啦，啊，咁咧。我哋众生因为贪饮、贪食、贪味，实际上咧，我哋食嘢咧应该好简单啲，